夕了，无情还剩了一襟晚照。 冷四方沙漠苍茫，那女子相扑面，这雕人方才外奔驰，笑到此生无天意。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经典九六九，精英都爱听。接下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15670万元，专门用于2018春节期间走访慰问生活困难党员和老党员。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分别召开发布会，发布有关保护产权和企业家合法权益典型案例，为产权司法保护提供案例示范。教育部发布中国高等教育领域首个教学质量国家标准，对92个本科专业类、587个专业的内涵、学科基础、人才培养方向、培养规格、师资队伍等提出原则要求。中国首颗 X 射线天文卫星慧眼近日正式交付使用，在轨测试期间，慧眼卫星开展了多个天区的扫描成像观测和对特定天体的定点观测。1月24号以来，我国部分地区遭受的低温冷冻和雪灾已造成11省直辖市432.8万人受灾，2万死亡，3.4万人紧急转移安置，8.2万人需紧急生活救助，直接经济损失41.7亿元。行星海之女谢妮娜近日公开发声，称对于恶搞黄河大合唱者将采取法律途径维权。谢妮娜说，对经典文艺作品的改编二次编排应当有底线，她的维权之举也是为了维护更多的文艺作品不被亵渎。记者从北京市教委获悉，在合理布局的前提下，每个街道和学位矛盾比较突出的城乡结合部地区乡镇要通过自办或委托等方式至少新办一所普惠性幼儿园。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 北京 FM 九六九。 难以开口道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2018年的1月31号下午，在北京市环境保护宣传中心举办的2018春节回家顺风车大型公益活动已圆满落幕。据悉，公益顺风车活动已历经20年，连续6年帮助全国超过20多万人免费回家过年。 白昼之后的夜晚，最远处回家的路灯都会为你点亮。北京 FM 九六九，陪你开往城市的另一边。

顺顺利利，安康幸福， 祝大家新年快乐， 2018新年快乐， 祝大家新年快乐，身体健康。 听经典音乐就在 FM96.9， 听经典音乐就在经典969， 听经典音乐就在经典969， 和我一起听经典音乐，享自在生活，就在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 听经典音乐就在 FM 九六九。 九六九精英爱听榜。 明天我要嫁给你了，明天我要嫁给你了。要不是你问我，要不是你劝我，要不是适当的时候你让我心动。 我的手现在不属于我的头，一秒一个姿态，我不属于这地球。我的脚在转弯，我张开翅膀，让我们下巴拉巴巴巴巴，让我们下巴拉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 你是我生命中的奇迹，但愿我们感动天，我们能感动地，让我们生死在一起，永不分离。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今天九六九精英都爱听，再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陈吉宁当选北京市市长，北京市政府领导班子形成一正九副格局。据悉，备受消费者关注的新试点产权分配方式基本确定，即复制现有试点的模式，由企业和购房者分别占有5%和95%，购房者将拿到50年的共有产权不动产证。央视2018年春晚正在积极加紧筹备，2017年春晚总导演杨东升将继续担任2018年春晚总导演。为更好满足公众出行需求，提高道路交通服务水平，完善路网结构，2018年大兴公路分局将全面推进6条道路建设，以后开车出门更痛快。截至去年底，本市已推出27个企业自持租赁房项目，自持面积约143万平方米，这些项目今年将力争全面开工，尽早竣工使用。住房城乡建设部官网日前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违法建设治理工作的通知，要求坚决遏制新增违法建设，有效治理存量违法建设。截至2017年底，朝阳区共有10名注册的朝阳群众14万余人，相当于平均每平方公里的地面上有近300人。按计划，今年将分配1.5万套，竣工1.1万套公租房，同时加快以工地共有产权房的开工建设。 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九六九，记忆中的声音。

原来幸福这么简单。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 随时随地 听经典， 听经典。 可是我不能再自然。

很多感情的债，对于未来的爱还是非常期待，下一次我的心情不高不低不好不坏。寂寞奶奶，寂寞奶奶，爱情是最辛苦的等待，爱情是最遥远的未来。时光不再，时光不再，只有自己为自己喝彩，只有自己为自己悲哀。 想放过，爱就忘我，沉迷始终堕